秀创意，秀舞姿，秀整体，更秀年轻态。 敬请关注国安社区广场舞大赛， 详情咨询国安社区北京门店或拨打400655-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朋友们，下面来听今天早上6点，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8.6度，早上时段有轻雾，能见度在1到3公里，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扩散条件继续转差，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较昨日进一步下降，户外要做好健康防护。此外，体感日变化明显，早晚气温低，请适时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4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南三环玉泉营桥区东向西南向北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今天呢是周末，又到了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旅游快讯的时候了。首先呢来说一说这个季节正当时来观赏的胡杨林，究竟怎么样呢？那么其实啊，从10月1号开始，内蒙古额齐纳旗胡杨林已经开始变色，那么胡杨林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将持续大概不到1个月的时间。那么胡杨呢是一个夜色多变的树种，春夏是绿色，深秋就变为黄色，冬天呢是红色。胡杨林叶片的颜色变化与日最低气温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当出现了霜冻的时候，日最低气温出现大概是小于2度的时候，胡杨林叶片的颜色呢变为金黄色，那么是其观赏价值最高的时期。通常啊，那么胡杨林最佳的观赏期也就是20来天。据相关人士介绍，那么人们常说啊，额齐纳每年呢只有一次旅行，那就是观赏胡杨林的金秋季节。但是由于每年胡杨变色的时间不同，观赏期呢也有这么1周左右的波动。那我国现有胡杨林面积39.5万公顷，占全球胡杨林面积的61%。那么主要就是分布在西北地区的内蒙古西部、新疆、青海、甘肃和宁夏等地。根据内蒙古气象局工作人员介绍，今年额济纳旗胡杨林景区的最佳观赏时间呢会持续到20号左右，那么以后呢将会结束。此外，内蒙古气象部门提醒，内蒙古呢近期呢将会有明显的降温天气，大家伙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添加衣物，时刻关注天气状况。眼瞅着这最佳的观赏期可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近期这1周还有时间的话呢，咱们一定要去看一看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四川方面的一条消息。我们从四川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了解到， 有着1305年历史的乐山大佛，将在十一黄金周结束之后迎来一次历时四个月的体检，计划呢是在明年春节前结束。那么根据了解，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呢，从近日起到明年的2月4号开展乐山大佛胸腹部开裂残损区域抢救性保护前期研究及勘测工作。那么大佛呢，本体将被部分或者是全部遮蔽。这次大佛体检呢，是由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西北科学研究院具体实施，聘请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兰州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和四川省文物局等单位的数十名专家学者成立顾问团参与现场咨询。勘测工作呢，将借助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为大佛建立三维数据模型，并且啊，利用红外热像仪、无人机航测等多种手段全方位的为大佛体检。根据勘测的工作方案，2018年的10月中旬到2019年的2月初这一段时间期间啊，将搭建脚手架，近距离的勘测调查大佛本体的病害情况。为了避免游览活动和勘测作业现场交叉影响，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游览大佛的九曲栈道将在勘测期间呢暂时关闭，游客就不能够通过九曲栈道来到佛脚进行参观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乐山大佛是开凿于唐开元初年，也就是公元713年，直到唐德宗贞元19年公元803年完工，历时90年建成。大佛通高71米，佛像高 58.7 米，仅大佛头部的高度啊就高达 14.7 米，头顶有1051个发髻，是世界最高大的古代石刻弥勒佛坐像。1982年，乐山大佛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峨眉山乐山大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石质文物保护至今呢，仍然是世界难题。乐山大佛因常年暴露在自然环境下，长期受到了风雨植被的侵蚀。根据介绍，根据近年监测的情况，乐山大佛本体出现了较大面积的风化渗水、胸腹部脐骨崩裂、危岩体发育等严重的病害，危及了大佛本体安全和游客游览安全。为此呢，经国家文物局和相关部门批准，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决定开展这一次的勘测工作。我们也预祝勘测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给您带来一个提醒，如果您近期啊计划前往新加坡，哎，咱们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了。那么近日呢，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发布了公告，提醒呢，计划前往新加坡的中国游客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最大程度的减少安全风险。在去新加坡之前，使馆呢建议中国游客先认真地阅读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以及中国公民安全文明师承行手册，了解新加坡的入境须知、法律法规、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新加坡全年天气炎热，酒店呢一般都有游泳池，景点通常呢也都设有水上项目。那么近年来已经发生多起中国游客在入住酒店游泳池不慎溺水导致瘫痪甚至是死亡的事件，给当事人及其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不幸。那么使馆提醒，务必高度重视涉水安全，参加涉水项目的时候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那么在交通方面，与国内不同，新加坡的车辆靠道路左侧行驶，而且车速普遍比较快。那么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多起造成中国公民伤亡的交通事故。使馆提醒，务必增强交通风险防范意识，遵守当地交通法规和习惯，避免发生意外。同时，新加坡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重点目标人群包括中国游客、留学生、务工人员、商务人士等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要聚焦旅游新热点，这就是旅游新机遇，直通44个内地城市的广深港高铁。那么在十一假期之前呢，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已经是正式开通运营，直达内地44个站点，连通八纵八横国家高铁网络，为游客呢带来更快更便捷的跨境交通模式，也为香港旅游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广深港高铁的香港段全长呢是26公里，通车的初期啊，除了可以直达内地的福田、深圳北、光明城、虎门、庆盛、广州南六个短途站点，还可以直达甚至包括北京、上海、武汉、厦门、长沙、贵阳、石家庄等在内的38个长途站点了。站点呢多为内地重要城市及香港的朋友旅游热点地区，为香港旅游业也带来了新的机遇。高铁的开通大大拉近了香港与内地城市间的时空距离，那么其中啊，从西九龙到深圳福田站大约呢只需要14分钟，到广州需要大约47分钟，到北京需要大约9个小时。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表示，高铁开通之后，香港正式与内地的高铁网络接轨，借助高铁网络现实推行的一城多站旅游推广呢将可以进一步深化。与此同时，高铁网络与内地访港旅客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方式，有利于开拓内地华中及华西地区的过夜旅客市场。那么香港的高铁列车呢取名为港铁动感号，展现了香港充满活力的城市特色。借助高铁开通之机，香港业界呢启动了多项举措，进一步方便游客出行和体验。游客呢也可以乘坐高铁前往香港，参加金秋十月在香港举办的各类缤纷活动，比如说即将盛大开幕的第10届亚洲香港美酒佳肴巡礼，这将为游客呢提供品尝世界级美酒佳肴盛宴的机会。那么此外呢，自10月26号开始，香港旅发局呢将于内地10个高铁城市组织举行高铁新里程速达最香港的高铁体验团，携手香港多家景点、内地各大优质旅行社及邮轮公司送上独家礼遇，并且呢为高铁体验团的1000名旅客赠送价值超过港币500元的最香港大礼包。那么作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起始站，西九龙站可以说是设计匠心独运，站顶呢采用了流线型的玻璃天幕设计，由4000多块不规则的玻璃组成，并且以多条巨型支柱支撑，让旅客在站内就可以欣赏到维多利亚港的醉人美景。同时啊，香港西九龙站还设有多种不同类别的商店，包括免税店、餐饮店、便利店、化妆品店以及电子产品店等等。此外呢，还有旅行社、银行，并且提供换汇服务等等，可以满足旅客的各种需求。而且站内还设有免费的 WiFi 以及充电设备。地处油尖旺区，临近西九文化区，西九龙站内及周围种植了大量的树木与灌木，组成了适宜休憩的城市绿洲，也成为了香港中心地区一个休闲打卡的好去处。随着未来周边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M 加视觉文化博物馆和艺术公园等文化艺术设施相继落成，西九龙站啊将成为香港的一处新地标。同时呢，乘客出站之后啊，可以步行至天际100香港观景台，鸟瞰九龙半岛，或者是前往附近的元芳商场以及海港城体验购物的乐趣。西九龙站所在的地方交通配备成熟，不论是去东涌坐缆车到昂坪景区感受自然，或者呢是到海洋公园以及迪士尼主题乐园尽情畅玩，以及前往中环或者是深水埗体验大城小区，都有非常便捷的室内交通环路可以提供选择了。那么随着香港旅游业持续向好，香港旅游发展局表示，未来呢要依托高铁的全线运营，香港将继续深耕内地市场，扩大初次访港旅客的覆盖区域，延长游客在香港停留的时间。

北边是爱尔兰，奥克尼岛呢归爱尔兰管，但是他得从爱尔兰的那个边缘坐船出去，坐这么2个小时，才能到这个岛。 哇，那够远的。 叫奥克尼群岛，对，它的纬度是北纬59.5度，就是接近北极圈了。 哇， 所以它那个，在它的冬天呢，可以看到极光。 哇， 所以这个极光呢，你得看运气。咱们知道英国这地方爱下雨啊，那个苏格兰就更爱下雨。 对 啊， 对， 所以那苏格兰那地方，要是夏天去过，夏天我去那儿，哎，夏天是很凉爽的，很舒服的。然后我去这个奥克尼岛呢，是选择了冬天。 哟， 我这个意外选错时候了。 那肯定特别冷吧？ 就是。非常冷， 而且给我的感觉应该是那种刺骨的阴冷阴冷的， 阴冷阴冷的， 是吧？ 对，因为咱们刚才说过，它在那个接近北极圈了。 对呀、啊， 那个什么叫就是真是那日照时间一天就6小时， 好 啊。然后我是11月份去的，我是2017年11月份，去的。然后那个太阳吧，就觉得在这个30度高的这个角度上划过。比如说咱们北京的话，就是正午的话，应该是烈日当头，是吧？ 对呀， 那30度你就想想是一多低的一个角度。然后那个太阳在那个高度的时候，一定就不是特别，就是不是特别绚烂 啊。对，有点温吞吞的感觉 啊。对，温吞吞的， 是吧？ 啊，尽管那地方空气污染，那地儿没有，因为那地儿就是什么都，就是工业什么的肯定是没有的啊， 没有的。 然后那交通，就是没什么车，根本就没有什么车。然后我到那儿之后呢，我想租辆车 啊， 但是意外呢，我去那个小镇吧，我到那儿之后都晚上了。 哦、 这是一个小镇，就是港口 啊。 然后呢，这个岛特别。就是很美，绿草如茵，一条公路就是蜿蜒的，在这个丘陵地带中穿越，但是就是没有人，所以我到那儿之后，我到那儿当时晚上了，我想找一家住的地方都非常困难，因为在整个那个小镇里头就我一个游客， 哇， 人家就没打这个时候赶到这儿来，你到这儿干嘛来呀？这都夏天来。 本身那个岛它自己有旅馆吗？ 有，它那个夏天是避暑圣地啊。 哦，对， 所以夏天避暑圣地。但是英国咱们要知道，英国首先呢，英国是说这个英国人不多。 嗯 啊，然后那个尤其是到这个岛上人就更不多了。 是， 所以它没有什么更大型的那种那个酒店。所以基本上到这个季节的时候，酒店就全都关门了，就有些民宿。可是呢，我是选择平常日子去的，不是周末。可能周末还有人过来，或者是怎么样吧。我是平常日子过去，所以就我但那天冒着小雨，在那找那个按着手机上那个百度地图去找周围有什么酒店民宿。最后我运气好到爆棚，还真有一个开着的， 嘿， 真有一个 大冬天的哈。 但是人说了，今天就您一游客，我们无法提供早餐。 哦， 我们给您打折。哦、所以，但是 反正也挺实在的 啊，对，特别实在。然后那个、第二天想租辆车 啊， 对不起，我们这季节没有。 对，没这服务， 没有，因为他要搁一人在那儿，在搁车，他根本不合算、啊， 对， 是吧？而且我记得不是星期二就是星期三到那儿，所以就是平常日子嘛。 要是周末可能还 可能稍微好点， 有可能 好点，因为我这理念老是错峰嘛，咱们太懂这事儿了，是吧？ 对对。 然后一下就错峰错大了。然后首先季节呢，就下次大家到这儿来，谁也别选这时候去，太冷， 至少也得是五月份。 还是选择就是最热的时候。 最热的时候， 最其实 那人也最多吧， 到它多不到哪儿去，所以这特别有意思啊。那个11可能是个临界点，因为人家还是接近北极圈了。 是， 对， 最好就是7、8月份。 要冬天看极光可能行，但是极光呢，你在大陆上看好，在这个岛上看不好，岛上老下雨 哦， 所以那个。我在那住了这么几天，天天晚上下雨， 所以我没看极光，所以有点遗憾，我挺激动的。然后今儿晚上没准有，那个没准有，对，然后到晚上就下雨，我就没看着极光。但是我看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留下的遗址，这个是一个收获特别大的。但是到那儿刚才说过，我租不到车嘛，没办法，只能租自行车。啊，这也是运气很好的。那 他们那儿还有租自行车的业务？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就是这个地方它提供的服务是立体的。 哦， 租自行车 还挺令我惊讶的， 是吧？那个自行车是这样的，自行车呢一 天在哪租啊？ 它专门有那个租自行车的地方。 哦， 它有一个那个温询处 information， 它这样的都告诉你。 哦， 啊，然后我第二天就去了，然后我说这个都在哪儿？因为这个。我想去这个地方，所能得到的信息特别少，核心景观我就只有到了那儿拿到那地的地图我才知道。 嗯， 所以第二天首先是先把交通问题解决了。 对， 它这有公共交通，但是公共交通它完全不能够解决我这个想看世界遗产的事儿。 不去是吗？ 去了。对对，去一天一趟车到两趟车。 哦， 然后你就不能自控了，最好的还是租车。 嗯， 那个我去季节就是租不着车就租辆自行车吧。 嗯， 十磅一天，不贵，就相当于人民币十块钱。 对， 十磅就是他们理解就是十块钱嘛。然后我想去这地方大概有40多公里，我一想我这一天骑40多公里不是什么事儿，你慢慢骑。 对， 然后那人那车特棒，那个15速变速， 呼 啊，且没有锁。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地儿您这车没有锁，就是我们这儿车都没有锁， 也不怕丢， 也没有贼。 哦， 就是这个地方一个文明水平高。 嗯嗯， 另外它比较偏远啊， 对， 就根本就不用。倒是我也见过一两辆自行车，人就往那旁边一靠就完了。 对 对， 对， 就是英国这国家谁能拿自行车当真正当交通工具啊？ 这倒是， 还是汽车嘛。 嗯嗯 啊，所以我这个就咬着牙那个骑，说40多公里，实际上它是40多公里山路。 哎呦， 可把我给累死了。 这要是说平时没有一点这个运动基础或者骑自行车的经验的话，还挺难的。 对对，尽管那个它15速变速能体现出来了哈，尽管那样，我觉得就有点像环法在那个比利牛斯山脉或者阿尔卑斯山脉上大坡，最终呢，我还是有好多路是推着走的，因为它那个风特别大。那个海风特别特别猛烈，再赶上一上坡根本就没戏，所以就下来走吧，上坡就走，下坡又特别那个，就是下坡特别陡峭。 嗯， 那么我又不敢全力往下吹，往下冲，那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嘛。你想想一个15速的跑车，然后呢我还背着相机镜头，那个负重那么多，所以 对得安全。 对对对，所以我最终呢就是晚上回来就回得特别晚，超过人家那个时间了。 哦， 但是人家也没说什么，可能这也是一件比较普遍的事情。那个早上起来我是7点钟，天没亮我就去把这车给租回来了。 好， 然后就给人了10块钱。人家他也没管我要什么护照，押金什么锁全没有， 都没有， 他就相信你。 哦， 就肯定能回来。 嗯， 然后我就骑了这一圈，等我回来的时候都快下午6点了。 哦， 不是，他租车的地方就是下面是一个就是像办公的地方，实际上这可能这栋楼或者这门就是他们家。 哦， 也是那种矮的那个房子，2-3层那样的。 嗯， 啊，本身这大哥就是一个修车特别好的人，这车特好使。 嗯嗯， 尽管那样我还爬不上坡，我觉得我有点惭愧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一切都是沿路的一些经历。 嗯， 最重要是我们到那儿看到了什么。 对， 当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把自己忘记了，这就是空杯心态。 嗯嗯， 啊，就是奥克尼岛之所以它成为一个世界遗产，我第一次去英国的时候，我觉得这地儿太偏远了，在海上，我得走那么老远，中间全都是，那个山区或者，那个特别枯燥。我说这地儿我可以不去吧？啊，那么老远， 给自己心理暗示是吧？ 啊，对对对对。后来等回来之后，后来我发现，就是这地儿我必须得去。 哦， 啊，所以我第二次是特意去了。所以你前头想偷懒， 后头你得专门花时间把这补回来，所以还是老实人赚便宜。你就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你花一点时间，花那么几天时间，最后我这次我花了一个多星期，才把这个世界遗产完全拿下。 就在这个岛上，你 路上，从那个伦敦啊，再往北走，再到爱丁堡，从爱丁堡再往北走，因为那个这个季节航班到那地方。我不知道多不多，但是一定会不容易， 非常少。 对对对，因为现十一月份到英国旅行已经不舒服了，已经很不舒服了。 包括伦敦当地都已经很 冷， 冷， 它那个很冷，因为它的纬度比北京高十度，伦敦比北京高十度，所以那个它就很冷，尽管它是海洋气候， 对 啊，它夏天多凉爽。 我就记得有一件事儿，咱们插一个旁子哈，就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对， 我就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它奥运会呢是七八月份啊， 对， 咱们的体操运动员去那儿提前一周要训练。训练呢，他们在微博上发他们的训练照片和训练后的一些休闲的生活的照片，我就发现七月份他们居然在伦敦穿特别厚的，就是咱们冬天他们才穿的那种长款的羽绒服裹着自己，然后底下留言说伦敦很冷， 很冷， 然后就看给我看傻了。 是是，我今年我是五月份去的嘛，等到那个六一那天，人家还穿皮衣呢。 我的天！ 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岛和大陆性气候就是还是不一样，而且它这岛是挂在大西洋上的，就是大西洋的那个西风带那边，它跟日本不一样，日本是太平洋，它是在大陆的东边，让大陆都给挡住了， 对， 它那边不是，所以英国是一个。就是夏天真是凉爽的地方，避暑圣地，所以这次我体会到一个什么叫寒冷。对，那么这么说起来哈，你说这么一个不太适合或者不舒服的地方，古人类怎么来的呀？ 对，为什么要选择这儿呢？ 所以我就是在这一路上我就想，人为什么往这儿走呢？ 对呀， 古人类，而且是它这个那个建筑都是四五千年前的，能看到很多的巨石阵，然后那个这种巨石阵不是那个斯通亨奇巨石阵，比那个要小， 形制完全不一样 啊，对，然后呢简单，也是一圈一圈的，它一共有这么是这世界遗产，说是奥克尼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嘛，一大片嘛，主要的有这么几个。一个是一个叫什么呀，叫梅斯豪这个石室，梅斯豪石室，这梅斯豪石室呢从空中俯瞰，这是一张明信片，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像一小山包，咱们觉得它就是个像陵墓似的， 有点那意思， 但是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陵墓。 那它是干嘛的呢？ 咱们慢慢走进去看。平常就是梅斯豪石室是有人管理的，它是收费的，关键在于它比较远，先到的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到那儿看看它这地儿的博物馆，把这个知识先补一下，另外呢不管怎么样呢，它都有那个车把你带过去，这车呢得开这么个一两英里，他们不是老讲 mile 吗？ 对对， 一两英里，开一两英里，结果我那天就我一人，然后那个专车，然后还一人陪着我。那关键人家这种服务是什么呢？你不管你是几个人，你只要是有人，我这班车就得开。 对， 然后那天呢也赶巧就我一人，然后到那之后那还一人接待了。那人接待什么呢？就是那个地方的人拿着一把钥匙，开这个通道的锁。这有一个通道呢，是这个就是像那个什么乡间小路这么个通道，直接通向这个山包像陵墓的这个门口，就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到这个门口呢，看一下呢，就是咱们觉得像陵墓，但是实际上它建造于公元前三千年，就距现在五千年左右这么一个时代，这个已经确定了。 从一个狭长的通道可以走进这个石室， 这就是他进入的这个通道。 对，走进这石室以后，发现这个石头的石啊，教室的石，这个石室里头空空的，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一个石屋子嘛，什么也没有啊。 但是这石屋子是怎么做出来的，可就是有讲究了。它是由这个板岩经过打磨，就是它的立面都是磨得很 规整的， 很规整的。这个规整呢是新石器时代的特点，新石器时代是那个磨制时期才能把它们给那个磨成这样。 嗯，对。 然后这个板岩是一层一层叠加的， 是 就是当年建立起这个所谓陵墓这个小山丘，平常的原来这只是个平地，然后在这儿用这个板岩建了一间房子，这房子可能还特别笨重，是不是那个立起来那个板岩，而是一层层叠起来的，叠好了之后再拿土给盖上，给弄成一个山包。且这不是陵墓，这里头，所以这个有很多东西就是我们有想象力了。 哦， 我们有想象力，想想它不是陵墓，它花了那么久，它修一这个东西干什么？ 干什么呢？ 关键这里头有一些信息，这里头信息是什么呢？这个石室是方的，是一个接近于正方或长方的，这样的。然后呢，上面呢，它那个时代呢，它的那个顶已经很复杂了。 哦， 它那个顶上的复杂程度就是让我们觉得它不是简单的叠加，像吴哥南大门那样一层一层压过去的，不是那样的，它是一种复杂的，有叠加，甚至于有拱形。 哇， 它是立着这样拱成一个中间一个梁，然后旁边叠加的。这五千年前他们能做出这么复杂的顶来，你想想，就是当时他的那个人的那个对建筑的要求得有多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里头没有发现尸体。这个如果要是一个建筑建上百年的话，一般不是陵墓。 哦，有这么一个说法， 有这么一个说法。因为一个陵墓呢，是为陵墓或者是家族的陵墓，会为纪念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一般来说是一个人，可是为一个人修陵墓，你能修多少年？ 就几十年而已嘛。 对啊，就是那人活着的时候就开始给自己修陵墓。 对。 然后呢，等死了的时候，后代还给他修。你就想这个时间跨度，就是几十年，大几十年，上百年的就没有。如果要是一个建筑修几百年的话，就比如说斯通亨奇巨石阵，那修了800多年，那就不是个陵墓，这个也不是，可以确定这一点。复杂的结构，规整的，或者是有当时有高科技成分。第三点呢，就是它的朝向。它这个门的朝向依旧有讲究，是冬至那天太阳升起的方向。 哇，又跟节气有关系。 对，所以文明，咱们上次说了好多关于文明，文明是什么？它老做出这些事情，就是跟周围的环境有关系，代表着这个人类进入了一种理解周围的环境，想了解周围的环境，然后想表达出来这么一种意愿，成为载体了。谁干的这些东西？完全都不知道了，没有任何记录。 是， 在这个石室里头有一些图，我们下面 继续分享， 继续分享。 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新石器时代世界遗产哈， 世界遗产。 我们去到的是英国北部的一个小岛， 奥克尼岛。 奥克尼岛，哇，真的是很神奇。那关于这个神奇的小岛的这一部分的世界遗产究竟还有哪些我们不了解的呢？在下一节当中，我们会请怀宇呢为大家来继续讲解。好了，我是高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乘风破浪》，苟琳作词，杨景汉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 不住我听心里藏着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天等每一天，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京城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天安门晴转多云，早上有轻雾，20到10度。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16到5度。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17到5度。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早上有轻雾，20到7度。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早上有轻雾，17到7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早上有轻雾，16到4度。密云云蒙山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16到4度。门头沟灵山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12到2度。房山十渡晴转多云，早上有轻雾，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空腹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到北高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新石器时代的世界遗产之旅。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行者谭怀宇。怀宇你好啊。 高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在奥克尼岛上，这是英国北部的一个小岛，我们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这一处世界遗产。那么非常好奇的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在5000年之前古人会选择在这儿做这样一个和我们的大自然和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一处遗产呢？ 我们了解周围的世界是递进的，并不可能一下了解全部，而且我们现在依旧属于蒙昧或者启蒙状态，我们了解的很有限，但是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现在所人类所知道的知识总结起来，就是当我们时代进入分子遗传学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叫分子遗传学，我们知道遗传是靠基因的，那么随着这个科学那个不断发展，我们就越来越认识到地球上所有人类都是从非洲出来的，这是分子遗传学给出的结论。那么从非洲哪出来的呢？那当然考古就是分子遗传学也给出了结论，就是在东非大裂谷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那个地带呢，就是因为最早先呢猿都是生活在树上，那么后来呢，因为地壳发生变化，地球气候发生变化，所以呢进入了一个寒冷期，这就是第三纪与第四纪之间的那个界限，大约是在258万年前或260万年前开始了一次地球的寒冷期，那是第三纪与第四纪之间的那个界限。在那个年代，我们的老祖先没法在树上继续翻跟头了，因为如果要再这么着的话，他活不下去，他或者没有优势了。于是呢，有的猿类就下了树。它下了树以后，它的膝盖骨和那个盆骨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就判断哦，这是一个直立人， 对， 直立的，否则的话猴类猿类呢是在树上的，那么我们确定这是我们的祖先，这是第一点。人类呢是生活在热带的，但是它需要根据环境而改变，它改变怎么样呢？它就四处迁徙，当有腿了以后，它就开始四处迁徙了，以这个放射线状在非洲走，但是往西、往东、往南走都走不出非洲，只有往北可以走出非洲，我们一看地图就知道了。但是地球寒冷期的时候，那个地球的水位，海水的水位是很低的，所以往北走很容易就走得出去。走得出去呢，基本上这么几条路线，一个是曼德海峡走到阿拉伯半岛，一个是通过就是红海北部走过撒哈拉以后从西亚走到欧洲，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直布罗陀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很窄，如果要是水位低的话是很容易过去，一眼能看到对岸，这是很容易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划着船往北走，当然那个开始的时候能人和那个匠人他们走没有船，所以他们只能拿脚走，但是到后来呢直立人和智人的这个水平的话他们能造船了，所以呢往北走是很容易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人类没有方向感，人类呢也不知道地球有多大，也不知道哪儿冷，所以如果一旦扩散开来的话，它以这个放射线状来扩散。那么当时水位低的时候，欧洲大陆和英国中间这个海峡，一个是很窄，另外水也很浅，很容易就过来了。当它过来之后，它也是以这个扩散方式来扩散开的。那么奥肯尼岛呢，离这个这一不列颠岛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奥肯尼岛再往北走那可就进北极圈了。 哦，对， 再往北走就是什么丹麦啊，什么挪威啊，以前所说的维京人的那种人生活的地方了。所以在这个英国就是范围之内的人如果往北走的话，我想到奥肯尼岛走到了天涯海角了。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所以到这儿之后他就再走不了了。 所以就到这儿就到头了。 到头了。所以他到头了怎么办呢？你就人逼的你没办法， 你不能老是那个找这个天然洞穴住吧。就是以前有一种人叫尼安德特人，专门住那个熊，跟熊打架，他能把熊打赢了，然后把熊的那个家给抢了，那个熊住在洞里嘛，然后呢他能住，就把他们住那个把熊打走，然后呢住那个熊那个洞里边。所以呢就是早期人类呢有一种人叫穴居人，啊，所以基本上是这种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古人类建了一房子，但是他看着不舒服，他又把拿土给埋上了，这事儿好理解。建造起一个就假装是穴居那样的，因为穴居它还有一个好处，冬暖夏凉啊， 对对对， 啊，是吧，所以它解决这保暖的问题。但是刚才说的梅子豪这个石室可不是干这个用的，它还是个祭祀场所。 明白 啊。在梅子豪石室里边有一些刻着的花，刻着的墙上的一些图案，这个与当时建造一点关系都没有，原因是这些东西有记载，就是在差不多是公元前后的一个年份吧，维京人，那时候老说野北方，欧洲人说北方野蛮民族，然后呢那时候维京人有能力造大船了，先到的岛就是奥克尼岛，就是然后从这儿来再到了那个英国，所以他们到这个石室里头留下了好多涂鸦，这涂鸦上画着什么野兽啊，什么像树杈一样的这那个文字啊什么， 有 啊，这些东西跟梅斯豪石室的原始建筑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注意关注点不在它上面，关注点还是在这个建筑本身的那个宏观结构上面。而且呢梅斯豪石室是奥克尼岛一大片那个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个， 对， 像这种有代表性的一共有这么四五处，然后这只是开门，先开门看一眼，哦，这世界遗产刚开始是这样的，那么紧接着就是石阵，博德加巨石阵，这个博德加巨石阵呢也是圈的，从空中俯瞰是一圈，它没有斯通亨奇巨石阵那么雄伟震撼，因为斯通亨奇巨石阵一共有四圈， 对， 它这只有一圈啊，但是这一圈呢，可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这叫震撼，因 为 啊，因为它这个不是视觉冲击，那么它的建造呢，它这个每块石板呢都是它经过打磨的，就是新石器时代的特点。每块石板之间的关系是有确定的，就是哪个和哪个之间是不能兑换的。 哦，那是什么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以前咱们讲过光影关系。 哦，对对对， 每一个都是这光影关系，它是单层的，它简单，尽管是这样，彼此之间也是有这关系的，它的高度是有要求的，最高的一块能达到5米高。 哇， 五米高再加上地下的部分，这就更多了。那么这个石块呢都不是这个旁边地上产的，也是从远处运过来的，打磨这东西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运输和组装多费劲， 这很困难啊， 很困难， 把它立在土里边 啊，然后一立一圈， 哦，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匪夷所思。现在斯通亨奇巨石阵人们研究了那么多年，现在都用遥感技术来研究了。 哎，我还真是啊，我们再说个旁的啊，因为我们之前，前两天我还跟朋友聊这事儿哈，就聊起您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斯通亨奇巨石阵。我们那朋友说，后来他看了一个什么解密的书，说是现代人建的，不是古代。当然，这是只是一种就是探秘的一种 猜测， 对，猜测而已啊。 然后呢，这样说的话，就是早都有了，不是现在，100年前就都有了， 他们都就有了 ，因为现在随着考古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多，拿出的证据越来越多，就是说它是现代人建造的声，那个就是会声音越来越小。关键斯通亨奇巨石阵那不是最老的呀，斯通亨奇巨石阵它的建造年份是始建年份是公元前2950年，咱们现在讲的奥克尼奇这些遗址都是就是公元前3000年或者是到3500年前的建筑，像奥克尼岛的巨石阵根本没有人去讨论，因为它太偏远了， 对， 它太就小众话题了。 然后到那之后看到的东西全都是一些就是特别匪夷所思的，是不是现代人干的，是不是谁干的，但是这个中间是有记录的，就是他们不光做出了这种巨石阵，还发现了古人类的生活遗址。 哦， 这个古人类的生活遗址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这个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在1840年的时候，有一场巨大的风暴，就是袭击了奥克尼岛，把这个奥克尼岛这个旁边那个海岸完全掀开了。掀开完以后呢，人们发现这在这个地方，原来生活，原来这个空中俯瞰这底下有人类的生活的痕迹啊，而且保存的完好，这些就是像什么呢？真是很难用语言形容，就是像就是地穴地窖，但是它是建筑，它有高度，这个高度差不多有1米多高，就是在地平面以下有1米多高， 类似于我们看的地宫是吗？ 不像地宫，就是像地窖。如果把挖在地下的地窖，你把顶掀了，就是那感觉。 哦，明白了。 但是它的墙是石头的，它这个石头做的非常的，就是打磨的那个石块， 很整齐 ，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它这个里边有床，石床旁边，石床。中间是放那生火的地方， 对， 迎面那就更让人觉得吃惊了，梳妆台 啊， 梳妆台的那个台面都是拿这个板岩就是叠加的，然后墙上还能有能放东西的地方。如果没有1840年那场飓风，谁也不知道在这海边有这么一片这个人类曾经生活过的 遗址啊， 遗址。他们真是把这个家建在了天涯海角啊！ 没错， 因为从这个照片或者明信片，你能看到旁边就是大海，旁边 就是 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大西洋那个风是特别厉害的，所以我估计当时人走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无路可走了，那就选择一个，比如说当时这气候可能还行，在这儿建家园。建家园建什么呢？建石质建筑。这个石质建筑可是公元3300年前到公元前3500年这个年份，很准，时间很准。这个所以到那儿之后看到的东西，看那个讲解，因为周围就没有旅游团到这儿来，也没有解说，也没有那个就是耳麦。但是有标牌讲得非常清楚，而且英语的标牌它不用再给翻译成法语， 对， 所以到那儿仔细看这一片建筑里头，有就是所有的房子只有一间房，是不是人住的，有一间房跟别的房都不一样，因为别的房里头都能看见床，看见梳妆台，看见怎么着也能看见床， 对， 然后更大的里边有那个生火的地方，但有一间房这里没床， 那是做什么用？我看了一下，就这间房比其他的几间房首先上面积要小一些， 面小， 对吧？ 对， 大概也就是相当于其他房间的一半， 也有更小的房，但是这属于比较小的房一间。 对， 关键是你看到这以后，你就觉得这房子简单。 嗯， 这房子叫工具房， 叫什么？ 工具室， 工具房， 专门放工具的。 哎呦，在那个年代，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讲解的时候，我就傻了。我说这个，他们专门做出一间房来放工具， 这太令人震惊了。我觉得， 对，所以他放工具，这些工具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他们需要一个单独的地方放这些东西，可能放完了以后是不是也得守着不能没了呀，这些工具 有可能。 所以在这里边他拿着工具干什么事情呢？除了建家园以外，这些工具都是石器，都是比如说打磨石头使的，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建造祭司建筑。 哦， 所以在那个年代，新石器时代已经有宗教，原始宗教都有了。 然后他们表达出来这个原始宗教的原始崇拜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崇拜，他们相信有一种气场可能把这气场命名为神，然后呢臣服于在这个气场之下，于是不断地表达自己对那个地方的臣服之心、向往之心，或者是想借助那个力量改变自己的生命。 嗯， 这就是原始宗教的一切。 对 对, 对，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去完了这么多新石器时代的世纪遗产，所以当我看到了这个他们生活的房间的以后，我就觉得，哎呦，在这里头如果上头有顶的话，遮风避雨没问题，因为他那石床啊是里头是沙子、细沙，立着一块打磨好的一石板， 嗯， 这就是一床，这一屋里头有好几个这样的床，啊，这个左边、右边、上面、下面都是这种床，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关键是他这梳妆台太逗了，就在正对面，所以这个就是到这之后，因为我走了一天，等到这时候已经。就将近下午两点半了， 嗯， 将近下午两点半，就是快天都快黑了， 对呀， 到下午三点就快黑了 啊。 然后当时特别冷，风特别大，大概有三四个那个当地的那个管理员，他们在那儿那个就是那个执勤，也转嘛，虽然地儿不大，但是他们也来回转。这个景区呢，没有说哪个地方你不能去， 嗯， 但是。从空中那个俯瞰图呢，能够看到有能够走的路， 就是这一条路， 一条路中间隔着草， 嗯嗯， 草是不能踩的， 嗯， 但到那儿就都明白，我当时不明白，我意外的走了一脚，那个踩，要不从远处有一人冲我招手，不能踩，啊，然后过来以后满脸笑，我说这个，请您那个走路上啊，我说我理解，我理解。就我想照一个近一点从高处照的片照相嘛， 啊， 我怎么着也比不上这明信片，所以最后我买张明信片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高雷，你今天看到的这张图片是航拍的， 嗯， 从上头航拍的， 嗯， 那天呢就是等到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而且那天呢白天呢是个晴天， 嗯， 太阳，我能见到太阳， 赶上好日子， 但是啊，对，但是风特别大，风特别特别大，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这儿真是一个不好的天气。人家跟我说什么 ？Today is a nice day。他们认为这天特别棒 。 那你想想，那不棒那天得多可怕、 啊！对呀、啊， 所以这个就是在不同地方，人们对这个周围环境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啊。 嗯，而且可见就是古代人就是其实他们对于美的追求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顶峰，当然了我们也只是通过这么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世界遗产哈，有了一个初步的感受，真的哈让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了解了全新的一个世界、 嗯、 另外的一个世界哈， 对对，那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对， 离我们很远我们不知道，但是它真实存在，而且是人类从那儿走过来的， 嗯， 因为它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世界遗产都是属于全人类的， 对， 那么人类呢在地球上一直是迁徙的， 嗯， 那么最早都生活在非洲，后来才不断的扩散开来，那么能见到更多的世界遗产让我们有一个宏观的脉络， 嗯， 有机会我们给大家做个总结。 本节目由一好信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好信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那我们也就相约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 好， 好吧，那今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主持人高磊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怀宇的精彩讲述，谢谢你。 感谢大家的收听。 嗯，那邀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娱乐72变。